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谁的 晃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确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对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。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，爱如果变难看就 来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，感动就哭，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是说谁也都不好过、啊、勉强爱一个人反而是折磨、啊、有话就直说，你不要再闪躲，放弃爱一个人也许是快乐、啊、情人还是陷入沉默，爱我还是不爱我，模模糊糊的脸色，我清清楚楚的感受你的心里想什么，我不想不想点破。 叫我忍受心痛。 痛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以为背了你的誓言，在那凄冷的清晨，你让你再次孤独，就像啜泣的杨柳，你违背了你的誓言，在那落叶的秋季，你让你再次孤独，就像诗句失去了主题，直到那 的时候，让你感受什么是 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永远的未来，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 从此不再受伤害， 我的梦不再徘徊，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再见面，掠过旧友温暖片。 情路边，这友情未变，共度我家中互算目前。在昨日你曾亦爱过，曾亦错过，就似是我如今只拥有璀璨的火。为再没有牵挂轻薄，业债情忘，从今生不懂你我。长夜看月杯在饮，忘掉昨天的访问。如果可以，唯求从今不再 难免会有一些伤悲， 难免要比别人累，承受更多雨打风吹。就像傻的可怜的你，注定会流一些眼泪，注定要说无所谓，虽然早就伤痕累累。是爱是恋，是痴是怨，是失去的永远最美。当心碎的你如此陶醉，让你一辈子痴迷不悔。是爱是恋，是痴是怨，是梦想的海洋去追。说拥抱玫瑰心当热血，说你一辈子痴迷不悔。难免要比别人累，承受更多雨打风吹。就像傻的可怜的你，注定会流一些眼泪，注定要说无所谓，虽然早就伤痕累累。是爱是恋，是痴是怨，是失去的永远最美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对你所有决定，我会全部考虑，对你未来 我所做的，我会珍惜。对于明天种种，我无法对你承诺，也许你应该可以对我明了。你常想起过去，给你带来许多恐惧，你说你已尝尽了爱恨交集。对于明天种种，你不敢奢求它还多，也许我应该试着对你明了。我不免对你有些埋怨困扰，又不免为你伤心欢笑。我们的日子有时无脑，总为你我增添些许烦恼。你也许对我有些埋怨困扰，又说爱情你比我知道。我们的争执有时好笑，却为你我分担所有烦恼。尝尽了爱恨交集，对于明天种种，你不敢奢求它还多，也许我应该试着对你明了。我不免对你有些埋怨困扰，又不免为你伤心欢笑。我们的日子有时无脑，总为你我增添些许烦恼。你也许对我有些埋怨困扰，又说爱情你比我知道。我们的争执有时好笑，却为你我分担所有烦恼。却为你我分担所有烦恼。 想要问候他好不好，看那朵云是我想飞的羽毛，飞起在空中放慢的飘，我好想他，于是我将心缠绕，静静地守候这人潮，等待人，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，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在永远梦不到，等的人，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，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在永远，我不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Thank you. 实很难去解释这样微妙的距离。也许我们都很满意，感情是我们一向来很尊重的事情，现在就静静的维系彼此关系。长大了也许愿意某种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然后睁开眼睛。